我们接到一例投诉，手机尾号9766的孙先生嫌弃我们的海参丑，说自己呢想买好看一点的，自己看着舒服，吃起来也有滋有味，送人呢人家看着喜欢也拿得出手。是啊，货卖一张皮，谁不喜欢皮好一点的海参呢？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，皮好的海参真的就是好的吗？ 嗯， 那现实的情况就是外表越来越白的馒头越没有人敢买了。 哎， 有人甚至专买那些看上去没那么白，甚至馒头表皮上还有一些粗糙的馒头。 嗯， 他们说啊，这样的馒头吃得放心，外表越来越好看的菜是没有人敢吃了，所以他们就再也不敢吃外表看上去很美的菜了。 那海参外表越好看就越好吗？也别先急着下结论。听说呢，多用几遍盐搓出来的海参，由于内容物丰富，绝对不会出现曲溜拐弯、外表赖乎乎的样子。 那我们的顾客买到的新宇鲜海参和饭店里吃的海参明显不同。QQ 的脆脆的，厂家也说了，新宇鲜海参具有几大优点。 嗯， 第一，营养价值完全保存，几乎没遭到任何破坏。第二呢，泡发方法简单易行，用矿泉水浸泡24小时就发泡好了，可以吃了。第三呢，就是纯天然，无附加剂。 那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，我们也推出了献给父母最好的礼物——新宇鲜海参的专场活动。 嗯， 除了海参好之外呢，价格也到位。这一盒200克的干海参里面有40头左右。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699块钱。这划算下来啊，每一头海参15块钱。 没错， 干海参泡发之后能有3-4斤的样子，吃上一个季度没有问题。这也就是每个月啊拿个停车费钱吃海参了。 是的，那送人也是完全可以的，因为每一盒上面都有1999元的零售标价。现在一床蚕丝净重半斤重的真的桑蚕丝被也要卖到好几百块钱。 是， 咱们今天就额外赠送您一床。所以如果家里一直吃海参的，或者想送人的朋友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送货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一段音乐，现在已经有13位朋友打进电话成功订购。 嗯， 9066的苏女士是订购了3盒，说给自己家留一盒，给爸妈带2盒。说啊，这爸妈上岁数了，消化不好，好多东西都不能吃，自己看着也心疼。 是啊，这人都说能吃能喝就是福。那现在好多老人有不少东西都忌口，那海参尤其合适，因为它低脂肪、高蛋白，而且营养还好，天然的营养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、人参皂苷、精氨酸、谷氨酸等等，这可是日常的饮食当中所提供不了的营养素。 是的，所以海参为什么受欢迎呢？因为它是补品又不是补品，没有人群限制，而且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，不会上火，不会燥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端午节父亲节的双重优惠，一盒200克，40头干参只要699，每一头算下来只要15块钱，完全没有经济压力。 那提醒大家，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15块钱吃到8大珍品之一，孝敬爸妈，自己补充精力，海参给孩子送客户，海参都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吃得好现在很有必要。 嗯， 我们保证新宇鲜海参产地纯净，保证新宇鲜海参都是经过休眠期的营养聚集的好海参，保证都是一级品的，含盐量低，泡发率高，您吃过就一定会坚持吃的一款海参。 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野参一级品的鲜鱼鲜海参。这样的海参不管是给孩子还是给自己，包括是孝敬爸妈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，海参呢它性平温和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拨打电话，699一盒，一盒有200克，40头左右。那订购3盒呢是2097块钱，这海参啊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，同时再送大家24小时泡发海参的专业海参焖烧泡发杯，以及1280元的蚕丝下被一床，100%的桑蚕丝，轻柔服帖，舒适柔软。这样的海参呢，您自己去买，最起码是3-4千一斤。那今天一盒200克，699，订购3盒再送海参专业泡发杯，还有桑蚕丝下凉被一床。详情咨询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体质吃出来，鲜芋仙海参来自深海的自然问候，品鉴专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多年之事务，这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成王半夜做了一个噩梦，他梦见有一个女鬼向自己申冤诉苦。这个女鬼是谁呀？就是白天张清风做法捉鬼的时候，手里不是拿着半根腿骨吗？哎，就是这根腿骨的主人。成王这个梦醒了，惊了一身的透汗呢。要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实际上成王做这个梦啊，一点也不奇怪。从内心当中，成王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张清风真会什么降妖捉鬼。这世界上哪有鬼啊？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成王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在巨大的矛盾和狐疑当中，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梦。梦醒之后，成王决定他要只身前往鼓楼，前去一探究竟。成王心想，为了不惊扰张清风，为了谁都不惊动，我呀单身一个人是暗探鼓楼，说保镖随从都不带吗？哎，一个都不带。成王心说，人家夜行人啊，江湖上流传的那些大侠，哪有一出行还身前身后还跟着好多人呢？啊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哪个侠客不是独来独往啊？要不怎么一个词儿叫独行侠呢？今天呢，我也充当一回独行侠。成王倒不是逞强，他是想啊，谁也不惊动，我先到鼓楼去看看。如果我明目张胆的说出来，那么就怕这个张清风暗中动手脚。哎，我连自己人都不告诉，这总没有人察觉了吧。所以成王呢，换上衣服，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，他是蹑足潜踪，就奔这个鼓楼来了。等成王一出来呀、他有点傻眼了。怎么的？那夜行人没那么好当。你看那小说电视剧里写某位侠客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一个人就能够办成所有事情。真要让你来练练，做不到。首先来说啊，夜行人呢，你要想晚上行动，那得有好几条要素，你得先做到。第一条，不能稀里糊涂就去，本事再大也要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啊，或者说晚上我要探听个什么消息，或者说呢，我要到什么某个官员的家中，我要刺杀个谁，或者我要解救谁。白天你得来一趟，来一趟不是游山逛景，不是玩，这叫踩盘子。什么意思？你得熟悉路线，哎，根据自己的本领，根据这个实地的情况，哪有楼啊，啊，哪是平房啊，这道路是怎么通的呀，我是怎么来然后怎么走啊， 说白了，你得先设计一个路线图啊。你要说连这地方你都不认识，晚上冒着蒙就来了，那根本就做不到全身而退啊。这是第一条。再有，身上的工具也有讲究。一般来说，夜行人呢，身着黑衣，腰带百宝囊。这百宝囊可有讲究了，怎么叫百宝囊呢？这囊中啊，都是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一般人你用不上，夜行人他就用得上了。小钩子、小剪子、小镊子、小挠子、百炼锁、火扇子，缺一样都不行啊。没有这些个工具，你想在夜里行事，那是十分困难。所以成王啊，毫无经验，他想的挺好，心说我到鼓楼那儿拿我这把宝剑，把锁挑了我就进去了。可是一出来傻眼了，怎么的？不认道。哎呀，这鼓楼在哪儿呢？他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啊，那是一帮人前呼后拥，哎，在聂天华的引领之下才到了自己的屋。等自个儿再出来想找当初那个院子，再找那楼啊，可费了劲了，左转右找，哦，这才看见鼓楼就在前方。银夜之间，这一座被锁了几年的鼓楼显得的确有几分阴森恐怖。天上的月亮倒是很亮啊，此时已是深秋时节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呜，秋风很凉啊。成王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心说他妈这晚上真够瘆得慌的啊。行，哼，我一国的王爷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呢，嗯，今天我就探一探这个鼓楼，我看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成王想到这儿，提着宝剑奔鼓楼而去。他刚刚到了鼓楼前面这个院子里，还没等再往前走呢，就听身后有人喊他：王爷，银夜之间到此，您这金身大驾有何贵干呢？把成王吓了一跳，心说我够隐蔽的了，怎么我刚一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？这谁呀？回头一看呢，哈哈，正是妖道张清凤。哎呀，把成王气的直拍自己脑门子，心说你看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？我这殚精竭虑啊，千辛万苦，我煞费了苦心，我就想独自一个人我去探探这鼓楼，千万别让这个张清风给发现了。结果你看，还没等行动呢，让人张清风正好给撞见。不过转念一想啊，成王心说，这大半夜的张清风不睡觉，他要干什么啊？莫非他也跟我一样想要进鼓楼不成呢？要这么说来，我呀还真不能把自己的目的暴露出来。嗯，我跟这小子聊聊，我套套他的实话。于是成王呢稳了稳心神，哎，把这架又端起来了，转过身来，宝剑入匣。哦，呵呵呵，原来是我们的张国师啊。哎呦，王爷您过誉了，贫道还不是国师啊。哎，不要谦虚，我看快了，当今万岁我的皇兄多么器重你啊，啊，成为我大明的国师，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。不过我看我家皇兄倒是还没有完全领略张道长的本事啊。张道长既能够降妖捉鬼，也会夜宿民宅，呵呵呵呵，您这本事真是不小啊。张清风微微一笑，脸一红，他当然听得出成王是什么意思，这是指的头天晚上啊，在郭老八他们家里边，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的事情。不过张清风啊，脸皮真厚啊，啊，任对方怎么挖苦自己、讽刺自己，哎，他是依然如故，谈笑风生，啊，王爷见笑了，我的这些把戏糊弄得了别人，嗯，逃不过王爷的法眼。确实啊，什么狐仙鬼怪、魑魅魍魉，多数那都是纸上的胡言。 又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鬼怪啊？这世间恐怕作恶的是人而不是鬼呀。程芳心说，哎，行，哎，你还知道是这么回事啊？啊，那你打着捉鬼的旗号招摇撞骗，骗吃骗喝骗财骗色。程王冷笑一声，哈，哎呀，我真没想到啊，道长能够认识到这一步，这与道长日常的所作所为颇为不符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张清风是朗声大笑，王爷此言差矣。其实真相并不一定重要啊，你想想，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，真相对于他们来讲真的重要吗？其实更多的人不过要的就是一个说法，或者说要的是一种寄托。你看看这些老百姓身体患了病了，多数都会去找巫师，哎，大家都是这么想啊。可是巫师呢，他把人治好了或者是治死了，老百姓也都没有什么怨言。为什么呀？其实人心里都明白，人各有命，生死在天呢，人再厉害也不能跟天斗。所以我呢，有的时候假借鬼神之说，给这些百姓一个心理寄托，他们得到了这种寄托也就变得快乐了。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能弄得明白吗？比起活得明白，我看呀，活得快乐还是更重要啊。哟，成王一看这小子今儿给我这儿灌鸡汤来了啊。好嘛，红嘴白牙煞有介事讲着一顿歪理邪说。张清风说完了接着问，王家千岁，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来了？太快去。成王一看，这我不能说实话呀，我得隐藏着我这目的啊，我要说我去探古楼那不行，他对我肯定就更有敌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睡不着，哎，我出来溜溜弯。哦，是吗？这黑经半夜的您打算上哪儿溜弯啊？我这不是吗，哎，刚才做了这噩梦，哎呀，就把我惊醒了，吓了我一身透汗呢。嘿，我一看行了，反正也睡不着了，我就出来。他一边说着呢，成王就看见手中这宝剑了，心说这宝剑我怎么解释？哎，对了，我就出来，我想我练一趟醉八仙吧。哎，我练练剑，哎，把这点汗呐出透喽，省着我感冒。嘿，成王憋完了，心说，哎，还是我急中生智，这词儿真溜。张清风听完乐了，要说成王编的这套话根本他就不信，但是呢也不好说破。成王一看，哎，你别光问我呀，我也问问你。哎，我说张道长，那这大半夜的你出来干嘛来了？我呀有个毛病，哎，非得喝夜茶。哎，怎么说呢，其实这喝夜茶呀对身体不大好，可是啊养成习惯了，不喝还睡不着觉。今天呢泡了点红茶，哎，刚要喝，我听见外边有动静，我就出来了，真没想到是王爷您。嘿嘿，哎，怎么样，王爷既是想出出汗，那跟我一起品品这茶吧。我这红茶可不错啊，上好的茶品，您呢喝完这两泡茶肯定这汗就出透了。成王一看，行吧，嘿，那咱哥俩算有缘，哎，大半夜起来都能碰见。嗯，好吧。这院落当中有石桌石凳，两个人呢就坐在这儿了。这张清风啊随手带着个小茶盘，哎，把茶泡好喽，这成王倒上，两个人是边饮边谈。这么一聊天啊，成王就感觉到情况不对。怎么了？张清风张口闭口啊就透露着这么一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让成王尽快的离开古楼村。张清风怎么说呀？当然他不直说了， 他是拐着弯绕着摸摸说，他先跟成王说，哎，王家千岁，说实话呀，这一次万岁爷派出我跟于谦于大人两路人马来查黑虎案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您说您金枝玉叶这么高的身份，还把您派出来干这些事情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欠妥啊，是吗？成王说，那你倒说说怎么欠妥了。张清风说，作为一国之主啊，哎，这说法没错，虽然成王不是皇上，但是那也是皇家的人呢。对于张清风和于谦来讲，那成王就是君，这俩人就是臣。成王说，对于一国之君来说，不应该操心这些具体的事情了。我给您举个例子，三国时期诸葛亮怎么死的，就是累死的。三国志说，正是无巨细贤于亮。司马光也说，盖以王者焉有四海，君临异兆，若事无巨细皆以身亲之，则所得至寡，所失至多矣。嘿，那张清风挺有学问，还拽上了。成王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呀，一个干大事的人，一个领导，一个领袖，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。那诸葛亮啊，太辛苦了，事必躬亲。哎，据说呀，打20板子这种小事儿，他都得亲自操心，那能不累吗？所以说，司马懿后来也说，诸葛亮呢就是累死的。还有，王爷，我跟您说，鼓楼村这个地方，虽然鬼怪我已经除去了一个，但是鼓楼村这地儿风水不好，况且多日来妖魔作祟，阴气太重。王爷您虽是整年阳气旺盛，我怕待久了也经不起这阴风的消减呢。所以我看您呐，还是早日回归京城，不要多在此地逗留了。成王说，嘿嘿，刚才你还跟我说所谓鬼怪多为戏谑之词，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阴气重，什么鬼怪横行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？我且问你，这鼓楼村到底有鬼没鬼？到底这鼓楼村是不是黑虎精作祟？你且讲来。哎，怎么说呢，王爷，其实我看得出来您对于我捉鬼一事您是不相信的，这正是我的苦楚之处啊。您想想，您都亲眼所见了，您还不信，那么那些没有亲眼得见的呢？有道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。不知王爷对今天白天贫道捉鬼一事，您到底是怎样看待的呢？成王一看这问到事情的核心了，他没说话，把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。哎呀，我说张道长啊，要说白天这场戏您演的确实不错，这么说吧，以我的水平，我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，不过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你在这儿弄了这么一套捉鬼的戏码，你真捉着鬼了啊？那鬼在哪儿呢？这鼓楼村从隋朝开始就有了，到今天多少年了啊？都快1000年了。这1000年里边他一直都平安无事，为什么到本朝到前一个月他就出轨了呢？嘿，这事儿你倒跟我解释解释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鬼怪之说呢？张庆凤是哈哈大笑，行了，我不想与王爷争辩了。你说我捉鬼并未看到鬼，这是在欺骗百姓，那么我也就反问一句吧，你们皇家整日拜佛拜神，你们真的见到过神佛吗？哎，所谓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吧。怎么样王爷，这茶喝得还不错吧？这汗出透了没有？成王一看，算了，今儿晚上啊，这计划泡汤了。哎呀，有张清风在这儿横着，我也没法夜探鼓楼了。 跟张清风的这番谈话呢，也就聊到这儿了，再往下聊也聊不下去了。于是成王把最后一点茶喝净了，把杯子放在张清风的茶盘之上。好吧，这茶不错呀，今天晚上多亏了张道长，我还真喝了一泡好茶。嘿嘿嘿，那么我就回去睡了啊。至于你刚才说的，我离开鼓楼村回奔京城，我想这是我的自由吧。虽然我在这儿可能碍手碍脚，不过圣旨在此，让我协办黑虎案。张道长，你总不会要把我赶回京城吧？哎呀，岂敢岂敢，王爷多虑了，我也是为王爷着想，我就那么一说，王爷不必多想，千万不要见怪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回去了。成王溜溜达达回到住处，他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年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冷秋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咿呀！ 关云长是圣人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取石灰银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成王本来要夜探鼓楼啊，结果还没摸到这鼓楼的边呢，嘿，偶遇了张清风。说是偶遇，成王心说搞不好这个张清风就在注视着自己的动向。成王心说，我看着张清风心里有鬼，他不愿意让我接近鼓楼，更不愿意让我去调查鼓楼村村民得怪病死走逃亡真正的原因。他呀就想用那套鬼把戏来骗人，糊弄着鼓楼村的村民行了，你要想糊弄我呀，哈，你的道行还不够。但是啊，有张清风跟这聊了这么一会子，又跟成王喝了会儿茶，成王一看得了，今天这鼓楼我是上不去了，我也甭去了，回去睡觉吧。明天呢，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商量，是再做打算。行了，回去睡觉吧。成王啊，晚上吃了一顿豆腐，半夜呢又喝了不少茶，嘿呦，这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，也不怎么好受。去了趟茅房啊，还拉肚了。哎呀，站起身来，双脚无力啊。成王心说，我呀净瞎折腾，放着好好的觉不睡，非装什么大侠，嘿，没想到人家呀都在那等我呢，哎，还劝我离开鼓楼村回京城，你怎么想的来着？反正今晚上就这样了，睡觉吧。成王回到自己的寝室，刚要睡觉，就听有人敲门，棒棒棒棒棒棒，王爷王爷。成王一看，这怎么个意思啊，这还追门上来了，还不让睡觉了，谁呀？哎，是我呀，王爷。哦，成王听出来了，是刘安。把门开开，让刘安进来。我说刘安，你有病啊，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你来干嘛？王爷您可太有意思了，您半夜不睡觉拿着宝剑出去遛弯，哎，您怎么不说您自己有病呢？你看看，成王就说，我这大侠是真当不成了，看来我出去这一趟不光张清风知道啊，合着刘安也知道。话音未落，朱成禄打外边也进来了。王家千岁，您呐以后千万别这么干呐啊，您千万不能单独行动，我跟刘安两个人必须不离左右陪伴于您，刚才多危险，要是这个张清风心怀不轨做什么手脚，我们想搭救您恐怕都来不及呀。那位说了，刘安跟这朱成禄怎么知道成王要夜探鼓楼呢？嗨，其实啊，两个人晚上根本就没睡，成王被噩梦惊醒，他这边一有动静，隔壁的朱成禄就醒了。因为朱成禄这个人非常的精明，他保护成王那简直了，是事无巨细，成王有什么动静，朱成禄呢第一时间都要做出反馈。别看隔着一堵墙，朱成禄那耳朵支棱着，时刻注意着成王的动静。后来发现成王啊拎着宝剑出去了，他找到刘安一商议，嗨，刘安说，我明白了，王爷这是不想惊动咱们，想要独自探一探鼓楼，我看呢咱们两个就在后边悄悄地跟着，哎，千万也别让王爷发现咱们，来个暗中保护。朱成禄一看有理，所以这俩人呢就在后边远远地跟着。张清风在院中叫住了成王，成王就没去上鼓楼啊，两人在这儿喝茶聊天，朱成禄跟刘安呢就在院子外头院门的旁边 在那悄悄地看着。这朱成禄把耳朵使劲贴进院子当中，听这两个人的谈话。他跟刘安说，还行，我看这俩人呢，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，估计呢，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子。刘安忽然灵机一动，那要是这样啊，嘿，小骆子，你在这儿保护成王，我去办一件事儿。朱成禄一看，我说刘安，你干嘛去？你别管我，我现在就走。刘安说着话，转身他走了。朱成禄拉也没拉住，喊还没法喊。哎呀，心说你个刘安呢、啊，你说你挺大岁数，你抖什么机灵啊？真是。得了，刘安走了，自己不敢走了。要时刻注意成王的安危，所以朱成禄呢一直是在院子外头偷听着成王跟张清凤的对话。等两个人说完了，茶也喝完了，成王上完厕所又回到屋中，朱成禄呢悄悄的也回到自己屋了，心说王爷没事那就妥了。不过朱成禄啊把那刘安就给忘了，他也没想刘安刚才是干嘛去了。干嘛去了？刘安真是铤而走险呢、啊！他办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刘安办完这件事儿，他就直接来找成王。一叫门，把朱成禄又给叫起来。刘安一伸手，吧嗒，往屋中的八仙桌上扔出一个小药丸来。说是小药丸啊，比一般的中药丸子可要大上很多，基本上啊得有三四个一般中药丸的大小，外边裹着封皮儿。哎呦，成王说这是什么呀？刘安嘿嘿直笑，嘿嘿嘿嘿嘿，王爷爷您先得恕我的罪呀，您要是不饶我擅自行动之罪，那我非掉脑袋不可呀。成王说恕你无罪，你且说来，此乃何物？刘安说：“王爷，这话还得从白天这个张清风捉鬼说起。大白天的，张清风用一块腿骨就把所有人都给蒙了。相信您也看见了，我看您还真着鼓掌来着。”成王说：“你别那么多废话，你赶紧说事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吧？”哈哈，是这样，王爷，白天的，大家都不敢看这个腿骨的。乱叫，不敢看张清凤如何捉鬼，只有我眼珠不错，我在这盯着，我是眼皮儿都没眨呀。我发现这个张清凤在捉鬼的时候，他这个手有意无意的老在他这个衣服襟儿里边滑了。哼，当时我就注意到了，这小子肯定啊这衣服当中有门道。你看他在这儿捉鬼啊，我看他本身他就有鬼，要不然他老往衣服里边摸什么呀？再者说了，我们都知道哪来的鬼神呢，他能玩这出把戏给咱们变这场魔术，他肯定他是有办法的。所以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接近这个张清风。哎，他不是住到这儿了吗？我想到他的住处去啊，我探探探探，结果呀一直也没有机会。嘿嘿，可巧到了晚上，您呢这是出去了，正好您跟张清风在这聊着天，他屋中空虚，于是我呀哑巴巧豆呢我就摸到了张清风的房内。哎呀，今天还真是幸运呐、啊、他那两个道童明月松林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，哈嘛，这俩小老道鼾声如雷，在张清风隔壁的房间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我就进到张清风的屋里了，哎呀，就是不敢点灯啊，不敢点蜡，我就怕什么时候张清风哎回来一看屋中有人，那不就败露了吗？您猜怎么着，王爷？我在他的屋中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包裹，这包裹可真大呀，上下一共有三层，头一层，我一看，那都是绿林人用的东西啊。什么飞抓百炼锁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小钩子、小剪子、小镊子、小挠子，还有蒙汗药。哎呀，要不是行走江湖，我也不晓得这类东西。你说他一个老道，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？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。我再翻第二层， 你猜怎么着？哼，这一层简直让我惊讶不已。这一层啊，装的都是丸散膏丹，各式各样的药物。你要说什么药，我也不认识，但是我敢肯定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！搞不好啊，他弄那些个捉鬼的把戏，就跟这些药物有关。我不敢多看呢，我一看底下还有一层呢，我再把第二层关上，把第三层打开。您猜这第三层里边是什么？成王和朱成禄都瞪大脸睛问：“是什么呀？”“是一本书啊。”这本书啊，我借着月色仔细的辨认了辨认，写的是奇术方药。哎，这本书那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一本秘籍，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小子手里了。成王就问：“奇术方药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嗨嗨，王爷爷，江湖上的事儿您哪知道啊？这个奇术方药啊，相传，这是扁鹊留下来的，但是呢，这都是传言了。据说呢，扁鹊流传世间的呀，有三本书，《扁鹊内经》《扁鹊外经》，还有一本就是这本《奇术方药》啊。内经、外经那都是医学著作，但是这本《奇术方药》流落江湖，一直到今天。似乎没人知道他的去处，也没人知道他的面目。我也是偶尔听说过有这本书。成王说：“这书中写的什么呀？”六安说：“哈哈，这个书中所记录的可就不只是医学了。哎，据说这个奇术方药啊，它所记载之事既是神秘诡谲之事，什么药配什么药能产生什么效果，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。”所以看到这本书，我更能断定张清风所作所为皆是江湖把戏啊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降妖捉鬼，他使的全是障眼法。成王心说分析的对，如此看来张清风在这鼓楼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他今天言谈话语之中软硬兼施，想让我早日离开鼓楼村。嗨，这是怕我误了他的好事啊。那后来呢？刘安说后来啊，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要按理说我把这包袱都拿走，嘿，这就是那张清风的命门呐。这个东西我要是拿走了，我估计他就没什么咒念了。可是我一想不行啊。如果是草率行之，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张清风明儿早上一看，得了，我这宝贝没了，那更得对我们有所怀疑和警惕了。所以我思来想去啊，我没敢拿。但是不拿吧，不拿我又不甘心。你说我好不容易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到他的房中，我再不拿走一件，你说这不白来了吗？朱成禄说：“说的对呀。”哎呀，我说刘安呐。那你拿什么呀？刘安说：“是啊。”你说我应该拿什么呀？成王说：“你拿那本奇术方药啊，这不是流传已久一直找不着的秘经吗？”王爷，我一拿那本书，张清风那他能不发现吗？哦，对，你的意思是不让他发现。哎，那你拿什么呀？刘安说：“我一想什么都不能拿。”嘿，把成王气的，那你跟我这嚼什么舌头？嘿嘿嘿，哎呀，您听我慢慢说。我当时心生一计呀，我如何拿他一样东西回来，我还不让他发现？您瞧见没有？就桌上的这粒中药丸，你看看这大药丸子，哎，这大药丸，我跟您说，从它的体态，从它的味道，从它的味觉，我感觉到啊，这个可能是传说中的碧尘丹呐。哦，朱成禄说：“碧尘丹是何物啊？”刘安说：“这东西可不简单，据我所知，这是用特殊的猛药配出来的。在蒙古地区啊，尤其在瓦剌聚集的地区，专门有几种特殊的猛药可以配制出这颗碧尘丹。干什么用的呢？你听这名啊，碧尘丹呢、啊，哎。”不是打扫房间有它就不脏，不是这意思。 避尘指的是躲避尘世。成王说，怎么个躲避尘世啊？嘿，刘安说呀，那你看看，把这药丸往嘴里一放，你就能躲避尘世，扎奔就死了。成王一看，那不成毒药了吗？那叫什么他妈避尘丹呢？啊，你就在这胡说八道。哎，您别着急啊，王爷，避尘呐，是假死。哎，吃完了之后死那么一阵子，过一段还能缓醒过来。哦，成王说，真有这等的神药吗？刘安说，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瞧着这个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。嗯，朱成禄说，那你拿了这个避尘丹，你就不怕那张清风发现吗？嘿嘿嘿嘿嘿嘿。刘安听这话呲着大牙乐了。哎，我觉得他肯定发现不了。怎么呢？我呀把那封打开，把这药丸拿出来了。药丸拿出来了，他那壳哎还在那儿呢。我一想，我只要把这壳给他填满喽，哎，分量啊差不多少，那他就认不出来了。谁还能天天检查自己的东西啊？他就是检查，他也不可能把避尘丹拿出来自己吃一颗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是查看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数量也对，分量也没变化，那不就齐活了吗？成王说，那你用什么填上的？刘安乐了，哎呀，当时你说情急之下，我也没什么能填充到这药丸里的呀，我就给他呀弄了点儿天地大力粉。成王一听愣了，什么叫天地大力粉呢？那个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啊，他噗啊，看。成王跟朱成禄啊这一阵恶心。你呀你呀刘啊，你可真行啊，你搓了泥球给人放里了，那怎么叫天地大力粉呢？嘿，哎，这是老儿我起的名字，你看呢，怎么着才能出泥球啊？那是天地之间呢，有这土沾到身上，哎，光有土搓不成泥，它还得出汗。怎么出汗呢？人一运动一劳动它就出汗，所以一使劲儿它就出汗了，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尘土一混合，就形成了天地大力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成王说，这真有你的。行啊，你呀这么做虽然恶心点，但是做得不错啊，还真把这个药丸拿回来了，管它是不是避尘丹呢，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嘛啊！希望你那天地大力粉能够奏效，别让这个张清风发现，这样我们能够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妖道的牢底。三个人在这议论了一番，成王最后说，行了，今天的事儿啊就到这儿吧，这颗不知道是什么玩的避尘丹咱们呀就先收好了，我看就搁我这儿吧。我想明天呢咱们这样，一早上起来吃罢了早饭，我就提出我要去这个鼓楼前去查看。嘿，你张清风不是捉鬼有功吗？你不是不怕妖魔鬼怪吗？那我就让他保驾，咱们就正大光明就到鼓楼去了。当年那个和尚把楼封上，他不也没得了好结果吗？这一次咱们就亲自查访，我看张清风他能怎么办。朱成禄说，王爷，这样会不会太鲁莽吗？哎，没什么鲁莽的，上鼓楼查看一番，要是查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再做计较，查不出问题啊，我也不在此处逗留了。哼，我看看情况，然后就回去跟于谦交代，我们再来鼓楼村，再让于大人亲自查访，好吧。成王、朱成禄、刘安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哎呦，这已经三整天了。朱成禄说，王爷您辛苦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咱们还得查访鼓楼呢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各自回屋睡觉睡觉睡觉。三个人各自回去，刚要睡觉，就听成王嗷一嗓子叫了一声，哎呀，痛死我也。可把刘安和朱成禄吓坏了，就这怎么回事？两个人翻身起来，再到成王的屋中，再看成王啊，趴在地上口吐白沫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好好的呢。成王吐了一会儿，

中年，工作家庭里外都要忙的阶段，都应该吃点海参。 没错，那关键是市面上的海参虽然很多，而鲜与鲜不一样，它是野生的，来自遥远的地中海深海里，而且需要面对海洋涌动、海星等天敌的捕食这些考验，所以各个野生海参都是短圆状，就好像是热爱运动的肌肉男。所以吃过这野生海参的朋友会发现口感更劲道，砰砰弹，有嚼头，味道鲜美。有吃过的会觉得，哎，这野生的就是有海参味儿。与此同时呢，营养聚集也不一样，毕竟吃海参还是吃的是营养。 赶紧把优惠告诉大家。这一盒进驻专柜的售价就是1999，但是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只要3折699，里边呢是40多头，划下来吃一次只要15块钱。话说15块钱您能买到啥？一杯奶茶，一把蔬菜，还是一条鲫鱼？那今天直接把进口的纯野生的海参带回家了，而且请注意，这次带到的全部都是一级品，淡干处理，品质没话说。我们主持人都拿了好几盒回去。 没错， 像现在生活节奏那么快，这病那病的，还不得把自己的身体搞搞好啊！所以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而且这马上父亲节、端午节到了，想要送送长辈、客户的，或者想补充补充营养的，哪怕是改善一下伙食，订个三盒，那就是全年装。今天再额外赠送大家一床100%桑蚕丝被，这个被子可是我们的主商品销售的，吊牌价是1280元，精品包装，每床都有拉链口，全是桑蚕丝。特别是咱们江苏人，是不是好被子？大家一看就懂。您订三盒海参，2097块钱，也就相当于市面上一盒海参的钱。但是不仅把海参三盒带走吃上一年，还能把这床桑蚕丝被带回家，活动力度前所未有。 是， 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线上有朋友已经下单成功了。5513的曲先生订购三盒，主要就是看中野生的，过节送客户。7477的龚女士三盒，也是提到野生海参的稀缺。同时注意到0269的赵先生发出了疑问啊，说自己吃海参有头十年了，这深海里的野生海参肯定是滋补意义不一样。 没错， 但是国内几乎是找不到了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这个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。 这样啊，养殖海参首先就要有养殖费用，像圈海成本、投料成本，还有什么人工费啊、加工费、物流费，而且进驻商超，海参这种东西的柜台费都很高的。七七八八加起来，反倒不如您找对渠道，从国外直达到岸便宜。但是呢，国外捕捞有限制，每到一批的数量都是有限的，所以请大家但凡是听到活动，一定要珍惜机会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把这款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带回家。专柜1999，今天699，三盒全年装就是2000多块钱，等于外面一盒的钱啊。那三盒带回家不止，还有一床1280元的蚕丝被免费送给大家。 力度简直是超级大啊。 没错， 而且这海参不光是野生的，个个都是一级品，划下来吃一次才15块钱。划算的不行啊。 没错， 好提醒各位，抢购时间就5分钟，活动马上结束。海参是世界八珍，至今它的营养成分，像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素、人参皂带等等，一直都是科学界在研究的话题。而且它是没有骨头的，性又温和，男女老少都能吃，而且不同的人吃有不同的效果。大自然赋予的神奇食补品海参，您不想尝尝吗？进口的、野生的，699元一盒，三盒2094元，能吃一年，划下来吃一次就是只要15块钱。好了，最后的10秒钟留给您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于历史，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河南省滑县境内的瓦岗山是水土肥沃、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。半山坡上良田耕地，果树成林，山顶上一马平川，建筑城池，山下呢又很陡峭，半天然半人工建筑的工事，只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这里是秣马厉兵最合适的地方。徐茂公领着群英会的人攻打瓦岗山，想拿这里当根据地。来了好多天，讨的要阵，人家不出马，攻山损兵折将，万般无奈，徐茂公单人独自上山，顺说瓦岗寨的寨主，说是我们到这来可不是抢你山寨，是为的兵合一处，将达一家，我们联合办公。寨主柴让从心里头不乐意，你想啊，谁不知道这地方肥呀，能让吗？又无法拒绝，因为他是南陈亡国之将，保过陈叔宝。秦琼和程咬金的父亲生前也是南陈的大臣，他又怕得罪绿林朋友，就给徐茂公出了个难题，怎么办？你们说你们英雄会的人个个有本事，是豪杰，明天呢我们山下见仗，要是有人把我打下马，我本领不如你们，哎，你们就可以上山。徐茂公同意了，可是他知道啊，翟让外号叫小霸王，大铁枪，力气大，招数好，英雄会的人凭真功夫交战难分伯仲，又不能往死里打，你要是把翟让打死，翟让手下的弟兄还不玩命吗？瓦岗山不但得不来，还坏了英雄会的名声，你不打着英雄会旗号吗？你怎么欺负义军呢？怎么办好呢？他就想起程咬金了。程咬金这个人胆儿大，有时候犯浑，叫他出马临战，要是跟他说清楚就许败了，他不好好打怎么办呢？派兵不如激将，我何不这么办，叫程咬金主动请缨。就这样，徐茂公见着群英会的人，当着程咬金的面说，我到山上跟翟让说，我们山上啊英雄分四等，三等的二等的我都说完了，翟让很佩服，我又说头等的，头等是秦琼、秦叔宝，人称神拳太保。翟让闻听站起来竖大拇哥说，好，秦二爷够头等英雄。程咬金着急了，他想，就凭我结黄杠啊，打金敌关，怎么没听我呀？这个三等、二等、头等都没有。哎，我徐三儿，你没说说我呀？说了，我说翟让啊，我再提一个人，你得吓昏了。他问我说是谁？我说提起此人，那是威震华夏，如皓月当空。此人姓程，名咬金，三斧子接黄杠，三斧子取金滴。程咬金一听高兴了，你说完那翟让是不是也伸大拇指啊？徐茂公晃晃脑袋，四弟呀，不是我传话呀，也不怕你生气，我说完了，翟让把嘴一撇说，你前边说那几个我都服气，唯独这程咬金这小子，他不是英雄，他是狗熊， 程咬金听这话呼就站起来了。什么？翟让他敢骂我？我跟他没完，他凭什么说我是狗熊？是啊是啊，兄弟你坐下，我问了。你别瞧不起我的四弟，号称神斧将，别看你号称小霸王，走马上阵遇上他你就得见阎王。程咬金说，对，你讲得好。翟让怎么说呢？翟让说，嗨，徐茂公，你别替程咬金吹了，不是我说大话，要到两军阵前，我大枪一摆，程咬金就得滚鞍落马求饶命。老程听这话站起来了，三哥你别讲，不说到这儿吗？你给他写个战书，约翟让上马一战，我要不把脑袋给他揭盖，就不叫神斧将。徐茂公说，四弟，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服气呀，明天你们俩马上一战，谁把谁打下马就是英雄。好了，诸位，明天你们就看我怎么掏他这个小霸王。程咬金气得呼呼直喘，秦琼和魏征暗暗发笑，心想，徐茂公啊，你这叫巧使唤人啊，叫程咬金上阵你不明说，你用激将法，行了，我们看看怎么样。一夜无书，第二天天刚放亮，程咬金就吵着要亮队，大家再三劝说，吃了早饭把队伍摆开向山上叫阵。只听山上道道道三声炮响，翟让带着董平、薛勇、无忌、张骞哥四个率3000人马冲到山下，列摆队伍，各带丝缰，闪目观瞧，一看对面，呵，英雄会是人马强壮，盔甲鲜明啊，队伍整齐。翟让心中佩服啊。程咬金也不等徐茂公传令，一催坐下，搬抱铁花流，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，走马出阵。到了疆场，带坐骑扯着嗓子喊：牙丹，姓翟的翟让，有种你给我出来。瓦岗寨的楼兵一看程咬金这模样，心就是一愣啊，哎呦，这位太威风了，好吓人呐，像天神一样，今天这个仗不好打。翟让一看来将叫阵，抬腿摘下大铁枪，小肚子一碰铁过梁，两脚一踹飞虎凳，乌骓马一声长嘶冲出阵来。二马对头，程咬金抬头一看，哟，这员将乌金盔、乌金甲、乌骓马，手中大铁枪，高高的个子，壮壮的身材。程咬金那胖的有肚子，人家可没有，细腰炸背，二目放光。这个程咬金呐，什么都不合计，就合计翟让你不服我，好，我非宰你不可。哎，小子，报个名，道个腕儿吧。翟让想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，连小子都上来了，顺口答道：小霸王翟让，师爷你是何人，通上名来。小子，你就管我叫四爷就行了。说着班斧头线夫转马往前去，嘿，戳你，三棱透甲锥奔翟让的面门点来，把翟让吓一跳，心想没这么打仗的，连个客气话也没有啊，四爷是谁呀？这位可真是愣头青。对方已经伸手了，赶紧立枪一挂，斧转撤回来，斧头刷又过来了，劈脑袋。翟让横枪烫，把斧子磕出去，大斧子剁在了枪杆上。说是迟那是快，程咬金的斧刃往左边一划了，削手再削手，刷刷两下。翟让一激灵，赶紧抬手躲开这两下。 程咬金急了，平端大斧子嗡的一声，斧头奔翟让的脑袋，翟让大低头，二马出风。程咬金一看没砍着，大斧子由下往上来个海底捞月一划了，哼，砰，真准呐、把翟让胯下乌骓马的脑袋给砍飞老远了。司马裤衩趴架，翟让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。程咬金催马来到近前，高举着斧子，嗨，我劈死你！可把徐茂公吓坏了，急忙催马出队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四弟，不能砍，不能砍！”哎，怎么？我杀了他，瓦岗山就归我们了。哎，不行，你给我闪开。哎，好，那我回去了。程咬金心里呀、高兴，心想我露脸了。嗯，姓翟的叫你瞧不起我，你等着。徐茂公道切进，甩凳下马，扶起翟让。哎呀，翟将军受惊了。翟让半天没缓过神来，心想我是怎么掉下马的呢？扭头看看自己这匹战马，马脑袋没了，真心疼啊！这匹马花重金从孤北口买来的，跟随自己好多年，哎，叫这个什么四爷给宰了。哎，我说徐首领啊，我也练过斧子，没这招数啊，这什么招啊？无量天尊，我们这位英雄名叫神斧将，招数神出鬼没，你哪知道啊？啊，这回你服了吧？徐首领，服是服了，可我总觉得他这斧招特别。哎，你能不能叫他过来？他如果再能把我打下马，那我是真服了他。这个好吧，那我跟他商量商量，看他愿不愿意陪你走上几河。他是不高兴，哎，我可管不了他。说着，徐茂公上马，踏踏踏踏回到本部军队，心里是高兴啊。哎，四弟啊，怎么样？四弟啊，你虽然把他的马给抹了，他说他不服你， 还不服我？ 我该把他宰了。哎呦，别杀，还得留着他。那他怎么服我呢？他说啊，你们俩还得打一次，你再把他打下马，他就真服你了。哎呀，三哥呀，我这斧招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用完了。哎，四弟，你不是还有一小招后补吗？那叫什么来着？你好好想想。 还有一招， 对，我还有这么半招。好了，你呀，过去吧。哎，老程催马上阵，又到阵前，翟让啊，我又出来了，陪你玩玩。好，此时翟让换了匹马，手拿大铁枪来到当场。老程还是先进招，点，翟让用枪一挂，老程劈脑袋，翟让横枪招架，左削右削掏耳朵，翟让都躲过去了，二马冲锋过凳，程咬金还是那个老招，往下一滑了。翟让有准备了，弯腰立枪杆，嘡啷，把斧子磕出去了，斧子砍在枪杆上，没碰着马脑袋，二马冲锋。翟让心里踏实了，心想我看你有什么办法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斧头朝前，斧转朝后，两手攥着斧柄的中心杆，用力向后一杵，嘴里喊着杵，真准呐、正杵在翟让坐下马的三叉骨上。这匹马疼得稀溜溜暴叫，一撂蹶子，扑通，把翟让又摔到马下，大枪扔出多远呢？就这一招， 不光英雄会的将士，就连瓦岗山的兵丁都一起喊起好来了。好啊！翟让受不了，脸跟巴掌打一样，通红通红的，都不好意思起来了。程咬金乐的，我叫你不服，不服，咱们再来。这阵徐茂公急忙来到切近，下马扶起翟让。哈哈，翟将军，你受惊了？你还和他比试吗？翟让愣了半天，站起来掸了掸身上土。啊，徐首领啊，你们这位神斧将叫什么名字？我可真服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翟将军，他叫程咬金，人称神斧将啊。哦，翟让大吃一惊啊，怪不得他大斧子神出鬼没，闹了半天他就是劫黄冈反山东斧劈花公义的程咬金，这是出了名的英雄啊。啊，要不可得见见。翟让赶紧走到程咬金的马前，抱腕当胸：程四爷，我早闻您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只恨无缘相见，我服了您了。四爷，您才是真正的英雄。程咬金大眼珠逛了逛了心的话，美。哎，他这话怎么跟徐茂公说的不一样呢？甭管那些，翟将军，你不是叫小霸王吗？小霸王遇见四爷，你还叫吗？哎呀，程四爷，我服您了。可有件事情我不明白，我想请教请教。讲。您说您这斧子招这么高，怎么竟跟马干上了呢？翟让啊，嘿，亏你还是马上战将呢，你连马都骑不住，怎么能打仗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翟让一拍脑袋，程四爷，是这么事，你这斧子有多少招？程咬金想，小子，套我来了。唬唬你，翟让，你要问呢？我这斧子大招360，小招可就赛牛毛喽。翟让听了心里一哆嗦，幸亏我没跟他再打，再打还得吃亏。徐茂公在旁边听着这个乐呀，心想，翟让啊，你算让他给蒙住喽。翟让叫程咬金两次打下马，就得履行签约，迎接英雄会人上山。于是徐茂公传下军令，所有人拔营起寨，上瓦岗山。瓦岗山的楼兵将士也高兴得了不得，站在山坡上高喊：英雄会的弟兄们，我们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山上山下跳跃欢呼。来到了山上，徐茂公和军兵布置好，自己随众弟兄跟翟让进了城，来到总管府衙，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然后协商。那么怎么掌握瓦岗山的这个权呢？还是翟让做头把交椅，为总辖大寨主，二把交椅是秦琼，三寨主徐茂公，然后是山上的四员将。我们一切都听大寨主您的，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喧宾夺主。翟让踏实多了，英雄会的人上了瓦岗山，住进了瓦岗寨，可就踏实了。把后寨腾出房子，叫英雄会的人家眷住下，房子不够用再建呢。英雄会的人没有地盘，可有金银，拨出一点犒赏军卒，军兵都高兴，然后立起招兵大旗，无数的有志之士投军，双方团结得很好，可也有矛盾。就是瓦岗山将来怎么办，你不能老是扯出大旗是占山为王， 有一天，徐茂公、魏征、秦琼、翟让几个人到一起商量。徐茂公说：“翟将军呐、啊，咱们现在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军威大振。然而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军队不可一日无帅。隋天子杨广残暴无比，涂炭百姓，惹得天下狼烟四起，各地纷纷扯义旗，自立为王。咱们两家合兵，现在到150,000了，将官有100员，不如也建国立朝，这是人心所向，别失掉民心。”秦琼儿说：“这几天我也这么想的，翟将军呐、啊，干脆我们推您当皇帝得了。”翟让听了，从心里说也想过，又怕呀，英雄会人不服，这个人还有自知之明。徐首领，我可不够，我要是想当皇帝，在这我早就扯旗立国号了。不行，还是让秦二爷吧。秦琼人，我可不够，我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我是衙门里的班头出身，怎么能当皇帝呢？要不就徐道长、乌梁天尊，你看哪朝哪代老道当皇上啊？这件事情山上议论纷纷，翟让手下的寨主和军卒要拥立翟让，英雄会人呢要拥立秦琼等人，双方有矛盾。单说这一天，英雄会的众将和翟让等人正在总管署衙议事，猛然就觉得这房子开始晃动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嗯，怎么回事？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呢，就听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，咔嚓的一声呼噜，这下子在场人全惊呆了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过了一会儿，就跟兵丁噔噔噔噔噔，风刺风，火刺火，来到里边报。启禀总辖大寨主，得知大事不好，在西北角的方向突然塌下一个大坑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，深不见底，请令定夺。好，再看再报。是，军兵出去了。翟让说：“徐首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哎呀，据我想，这是天塌地陷呐、啊！走，看看去。”大家来到出事地点一瞧啊，围了不少的军兵，军兵闪开了。翟让领人到近前一看，哟，这块有洞穴口啊，能有2丈多大呀，底下冷气吸人，黑不见底，呼呼好像风声。徐茂公说：“这洞穴里也不知有什么物件，据前人讲，有的是宝穴，有的是妖穴，这是什么穴呢？咱们应该派人探上一探。”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